与笑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春晚上的那个不靠谱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他是五官真空中的那个脑袋，他是相声与春晚的媒人，他是相声大师马季。 咱们这相声是从何时起与电视结缘的？ 一个贫困的家庭，一场免费的相声，一段艰苦的学徒生涯，史无前例的同时师承四位相声大师，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究竟是何等因缘让马季走上相声大师之路？从独挑一面到桃李满天下，执着坚守相声事业的马季如何将相声发扬光大？ 不希望他重蹈我的覆辙。 一份痴迷，一生守候，人已去，笑声却始终与我们相伴。本期档案为您揭秘春晚与相声的媒人马季。 当时的新华书店工会时不时的会举办一些舞会或者是联欢活动什么的，这些场合正好成为了马树怀发挥的好机会。他经常会上台表演些节目。1954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马树怀代表北京出版印刷系统参赛，他参赛的相声名字叫都不怨我。 其实错也不多，去年1月到10月份我统计了一下啊，平均才10个错误。 1月到10月， 你和一个月一个了？ 不， 我说是平均10个。 平均 就是平均每天10个，1000十个呀！啊，你成错误大王了。 最终，这段相声获得了当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1等奖。22岁的马树怀也由此被调入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可以说，这个时候，马树怀的梦想已然实现了。但是，刚刚进入说唱团的马树怀却迎来了一个幸福的烦恼。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人才济济，相声演员排在前面的有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 辅导我的刘宝瑞老师先在中山公园约我谈话，你就跟我讲，小子想干这个吗？想干这个就在这行里头啊，我给你负责到底啊，你就成为我徒弟，我好好教你。 与此同时，侯宝林也看上了马树怀这块璞玉，他对马树怀说，像你这样的就像是一块刚出土的玉石，得看怎么雕你。遇上名师算你走运，碰上的不怎么样的3雕2雕也就废了。你考虑考虑，跟我学相声，不出3年保证培养出来。两位儿时的偶像同时向他伸出热情之手，这可怎么选择呀？马树怀反弹了。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当然领导上跟我谈得很清楚，4位老师都是你的老师， 你也不要专门就学一个人。鉴于这种关系呢，领导说，几个老师都是我的老师，那么又怕几个老师都不管了，是吧？那你找刘老师学去吧。那刘老师说，你找侯老师去吧，你找郭老师去吧，怕互相又大家都不那么亲热的管，怎么办呢？就明确了，让侯老师是我的责任老师。侯老师要对你负责。 马季的原名是马树槐，侯宝林觉得这名字不好记，拗口。恰逢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组配音的匈牙利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马季的少年，他堪称匈牙利的罗宾汉，劫富济贫，为劳苦大众伸张正义。随着这部影片的热映，马季这个名字也成为了当时中国青少年偶像的代名词。侯宝林觉得这个名字好，马季响亮好记，而且又人缘，干脆你以后就叫马季得了。侯宝林不仅耐心教授马季一些传统相声，还鼓励他要深入生活，多创作相声。 削铅笔这功夫，他把那站起来冲我说，同志，你先 画像是马季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相声。为了写好这段以劳动模范张富贵为原型的相声，马季来到他的家乡，与他一起劳动，体验生活好几个月。 真能抓时间呢， 一去就是半个多钟头。 住在那个艰苦的环境当中， 不行啊， 有很多相声素材在我脑子里积累下来，终有一天我会把它变成相声，在现舞台。 这位打电话什么事？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这么点事会打起来没完了啊。他怎么打的呀？我给你学学。 马季史无前例地师承4位相声大师，学习他们各自所长，再加上自身对于相声的执着，深入生活，刻苦钻研，马季创作了大量喜闻乐见、脍炙人口的段子。马季的相声事业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被认为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 3、4、5电报挂号220啊， 谁问你这个？ 但是回顾马季的相声之路，儿时对相声的痴迷，青年时为了学相声、听相声节衣缩食，再到后来为了创作相声的艰辛，台上观众1分钟的笑声，台下马季背后所付出的苦的、酸的，或许也只有马季他自己才有最深刻的体悟。马季先后收了姜昆、赵岩、刘伟、冯巩、小林、黄宏、王千祥、李增瑞等17名徒弟，但是在面对师徒关系上，马季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那时候师傅收徒还有很多的繁琐仪式和清规戒律，相声界称为拜师。所谓的拜师，就是把师门各大爷、奶奶、师叔还有师兄弟们都请来，郑重的还要供神焚香，之后呢，徒弟向师傅磕头行礼，完了摆上几桌酒席，大家举杯庆贺。但是马季却完全没有照这个旧规矩办事，他收徒弟向来都是只收一束鲜花，然后对他们说上几句希望的话，这徒弟就算是收下了。而且向来别人收徒弟都是徒弟找上门来认师傅，马季呢却是各处学问人才，找上门去收徒弟。 马季桃李满天下，然而在对待众多弟子中，有一个人受到了马季的特殊对待。 他发现姜昆的创作能力很强，因此才使用极端的方式， 因材施教，用心良苦。马季培养弟子究竟有哪些高招？档案正在揭秘。他是春晚上的那个不靠谱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他是五官真空中的那个脑袋，他是相声与春晚的媒人， 他是相声大师马季。 咱们这相声是从何时起与电视结缘的？ 一个贫困的家庭，一场免费的相声，一段艰苦的学徒生涯，史无前例的同时师承四位相声大师，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究竟是何等因缘让马季走上相声大师之路？从独挑一面到桃李满天下，执着坚守相声事业的马季如何将相声发扬光大？ 不希望他重蹈我的覆辙。 一份痴迷，一生守候，人已去，笑声却始终与我们相伴。本期档案为您揭秘春晚与相声的媒人马季。 有一次马季在成都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就问他说，在你的这些徒弟里头，你是最喜欢谁，你又最讨厌谁呢？一听到这个问题，平时和蔼待人的马季显得有点不太高兴。最喜欢谁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最讨厌谁。我最讨厌你，因为你这不是好好的问问题，你这是在故意找茬。这个记者的问题确实是让人感觉不太恰当，但是在马季对待他众多弟子中，有一个人貌似就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怎么调法啊？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这嘴长在这儿了，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反正我得最高啊。 姓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你有 五官争功这个相声想必观众都非常熟悉。1987年春晚上，马季与弟子们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个堪称经典的作品中，却没有马季的第一个弟子姜昆的身影。 让你脑瓜顶上，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究竟为什么马季表演群口节目偏偏就不带上自己的大徒弟姜昆呢？要想知道这个，我们就必须得从马季和姜昆的相识开始说起。姜昆是北京人，18岁时作为知青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6年，全国曲艺调研在北京举行。马季发现姜昆这小伙子不错，口齿伶俐，长得也俊俏，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于是他就要求把姜昆调到自己的身边来。可没想到，人家兵团政治部主任一口就给回绝了，理由是：俺北大荒也需要人才啊，省里有通知，一个都不放。这一下把马季急坏了，怎么办呢？马季琢磨来琢磨去，看来硬要人那是不行了，那我就先给他来个软的，先联络一下感情，等混熟了再看准机会张嘴。于是马季组织了一个10多人的演出小队，以慰问演出的名义奔赴黑龙江。他们先是在兵团的师部礼堂演出了一场，整个剧场里塞满了人，外面的人比场内的还多，结果又加演了一场。两场下来，马季的嗓子都充血了，声音也嘶哑了。这还没算完，后来几天他们甚至坐火车去赶场，连边远的鹤岗都去演了。演出受到了兵团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兵团领导们对马季他们的表演也是非常的高兴。马季如此的煞费苦心，最终终于说通了兵团领导，把姜昆与爱人李敬民一同调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姜昆也就顺理成章地拜了马季为师。1985年，马季辞去了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并且推荐姜昆当团长。讲到现在，可能有些观众更疑惑了，看来马季对于这个大弟子还真是偏爱有加。那么这个五官争功却为何不带着姜昆一起上台演出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姜昆是怎么说的。 告诉我你要到那儿去，明天告诉你到那儿去，经常把我一个人扔在了最基层，我都觉得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写一篇拿过来，他说不行，撕掉了以后，我又跑到底下又去写，写完拿出来，他说不行，我再去写，一步一步把我逼上了相声的这个创作的道路。他说了，只有你给自己写相声，才能保证你在舞台上有永远的青春。 原来这正是马季与众不同的带徒弟的方式。他发现姜昆的创作能力很强，因此才使用极端的方式，让姜昆自己去创作，希望他能够独挑一面。正是因为马季充分挖掘每个徒弟不同的特点，因材施教，他的弟子们随着长期的历练，各自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逐渐成为了春晚舞台上被观众熟知喜爱的中坚力量。 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 要这么说话，哎，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不是，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不是，你就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是吧？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 那为什么？ 桃李满天下的马季逐渐淡出了观众视野。1996年，马季与弟子刘伟表演了相声《老少乐》。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登台春晚。 我们老将出马，一个盯你们俩。 我们风华正茂， 我们壮心不已， 我们干脆利落， 我们老骥伏枥， 我们反应机敏， 我们沉稳老练，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一辈子给人们带来笑声的马季，晚年定居在北京郊外，他给自己的住处取名笑人居。马季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心爱的相声事业。平时的爱好就是钓钓鱼，练练书法。据说马季的书法功底并不好，但是马季晚年开始练习书法，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后来小区收废品的阿姨每天都会蹲在马季的家门口等着收马季练过的废纸。在公开场合露面时，马季总是用乐观与淡定感染着每一个人。 这儿有书法家没有？没有吧？没有，我胆子就更大点儿。专心致志，宠辱皆忘。 吃了一辈子相声饭，享受了一辈子相声的乐趣，应该用一颗纯洁的相声之心，忠于自己的相声大业。我愿意。真正的相声人， 2006年12月20日，一向乐观健康的马季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让所有人为这位相声表演艺术家扼腕叹息。上千名喜欢他的观众冒着严寒送马季先生最后一程，而这也成为一次最为特殊的送别。 马东提议不要流眼泪。他说的，我爸爸这一生当中最喜欢的是观众听完他相声的掌声。他所以今天应该算我爸爸人生最后一次谢幕，我们大家用掌声送马季老师，送我的父亲。 回顾马季的一生，